一名美国目击者形容这群人邪恶、堕落、完全失控。没有什么能阻止盟军在前进的苏军到达之前，占领整个德国的首都。然而，罗斯福的哈巴狗艾森豪威尔再次找到了拖延盟军前进的方法，以便为斯大林从东部挺进柏林争取时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甚至发报给斯大林，向他保证28。盟军的进攻将主要集中在西德，把柏林交给斯大林。4月15日，艾森豪威尔甚至发布了暂停行动的命令15，禁止盟军指挥官渡过易北河。蒙哥马利将军和巴顿将军对这个停止进攻的命令感到非常不安。艾森豪威尔命令把柏林和整个东欧都交给共产主义苏联。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里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死讯。在他身边的是永远忠诚的艾娃·布劳恩。希特勒的高级指挥官围绕在他周围。他们从1945年1月16日就在地堡里了。丘吉尔对德国平民的轰炸和对德国的蹂躏不停地进行着。到1945年春天，形势对德国人来说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红军到达了奥德河，这是柏林前面最后一道巨大的天然障碍。德国被从四面包围。苏联的兵力是德国国防军的两倍，坦克是德国国防军的四倍。斯大林声称，他有600万军队来对付帝国所能拼凑的100万残余的德国军队。希特勒知道他被包围了。面对注定的失败，外国志愿者、老人、妇女和儿童，为最后毫无胜算的决战做好了准备。希特勒直升青年团也为最后的战斗做好了准备。唯一挡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是残余的德国军队。4月19日，苏军到达柏林郊区。每一个残余的绝望的德国保卫者，都在巷战中被消灭了。红色恐怖再也无法被阻止了。战区中的每个人都被卷入战斗中。希特勒建立自由世界的梦想彻底粉碎了。尽管希特勒有他的守护天使、战斗机飞行员汉娜·赖奇。汉娜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铁十字勋章。莱奇还是第一个驾驶直升机、火箭式飞机和喷气式战斗机的女性。4月29日，她驾驶着她的轻型飞机飞进了混乱的柏林市中心，进行一次大胆的营救，为希特勒提供一条逃生之路。如果希特勒想逃离这座被围困的城市的话，汉娜·赖奇是希特勒逃跑的最后机会。希特勒告诉汉娜，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人，你证明了世界上还有忠诚和勇气。但她已经选择在柏林迎接她的最后的宿命，她会留下来。艾娃·布劳恩和阿道夫·希特勒相识时，她才17岁。她是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助理。霍夫曼后来成为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希特勒和布劳恩于1932年成为恋人。13年后的今天，残余的德军寡不敌众。伊娃在给朋友赫塔·施奈德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我担心悲惨的结局越来越近了。4月29日，希特勒决定迎娶他长期的情人艾娃·布劳恩。仪式在戈培尔和鲍曼的见证下完成。希特勒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但轮到艾娃签字的时候，他开始把自己的姓写为布劳恩，然后划掉字母，改成了艾娃·希特勒。希特勒手挽着手领着新娘到书房去参加婚礼招待会。希特勒现在第一次承认战争彻底的失败了。希特勒说，我们彻底的失败了，收拾东西走吧，你必须在一小时内离开，最后一班飞机会把你送出去。沉默片刻之后，艾娃·布劳恩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说，但你知道我会和你在一起的。婚礼后不到两天，即4月30日，希特勒和他的新娘一起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结婚才几个小时。伊娃拿了一粒氰化物胶囊塞进嘴里。他当场死亡。希特勒拿起枪对准右太阳穴开了枪。希特勒的狗也被毒死了。参谋人员用毯子搬运尸体，用他们能找到的汽油浸泡尸体。然后把希特勒和艾娃的尸体烧着了。希特勒不想把自己的尸体交给野蛮的布尔什维克人。 因为希特勒知道他们对墨索里尼做了什么，因此自杀并焚烧他的身体是他自己的心愿。在自杀的前一天，希特勒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一份遗书，他否认对发动战争负有任何责任，说我或其他德国人在1939年想要发动战争，这不是事实，战争完全是由有犹太血统或为犹太人利益工作的国际政客需要和挑起的，从开始直到最后，希特勒从未想得到任何东西。1945年5月7日，约德尔将军签署了投降书，然而卡尔·邓尼茨并没有在上面签名，因此在法律上，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投降，这意味着西方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建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国际法，两者都是非法的，因为他们都是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1945年6月5日，盟军宣布他们将用四个不同的占领区统治德国，苏联、英国、法国和美国这四个大国各有一个。丘吉尔本来是为了保卫波兰而宣战的，结果却与斯大林结盟。丘吉尔掩盖了斯大林的罪行，然后把波兰交给了斯大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今天被尊为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是一位犹太物理学家，也是德国共产党成员。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屠杀政权的支持者。他创立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他的作品被许多报道和研究人员指控抄袭。世界上最著名的数学方程之一，是由首次发表的，比爱因斯坦发表这个方程早了两年。方程等于二，应该被称为帕累托方程。爱因斯坦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他却想和德国开战。他实际上想灭绝德国人。他曾说过一句话，德国人可以在战后被杀死或奴役，但他们不能被再教育成一种民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希望到战争结束时，大部分德国人会被杀死。这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爱因斯坦在加州林肯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演讲中他将种族主义称为白人病，并补充道，我不打算对种族主义保持沉默，但他强烈反对民族主义和反白人，但非常非常支持犹太人。事实上，他被邀请担任以色列总统，他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说，我对以色列的提议深为感动，同时又感到伤心和羞愧，因为我无法接受成为以色列总统。他是一名铁杆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反对欧洲人的民族主义。事实上，他想摧毁欧洲人的民族主义。那么爱因斯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的。道德相对主义，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绝对的东西。不管怎样，真理是什么，除了相对主义，当然没有意义，对吧？所以只有他的宇宙观是正确的，我们都没法反驳他，对吧？许多物理学家不同意他的理论，因为那只是理论而已。但是爱因斯坦怎么突然就变得如此名声卓著了呢？事实上，他的工作不仅是混乱的、不科学的想法，而是飘起来的科学。我知道红冰这个项目做了一个关于这个的节目，一个很棒的节目，详细介绍了斜杠。爱因斯坦的著作包括1924年出版的畅销书《相对论的意义》，这是从洛伦兹变换中飘起来的。智能等效理论也是剽窃来的，主要剽窃自乔治·菲茨杰拉德和爱尔兰和荷兰的理论物理学家亨德里克·洛伦兹的研究工作，以及法国物理学家亨利·庞加莱的研究成果。他比爱因斯坦早几年提出了相对论。更糟的是，剽窃了保罗·格伯关于重力速度的开创性研究。好吧，保罗是个德国人，而且光速是常数与光源的运动无关的观点，根本不是爱因斯坦的理论，而是由苏格兰科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在1878年提出的。1878。此外，德国人黎曼是第一个提出健全的非欧几里得几何的人，这是他用来描述相对论的所有数学的基础。还有海因里希·赫兹频率单位之父。 赫兹声震动，发现了用紫外光照射电负载，而且它们更容易产生电火花。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赫兹光电效应的相同实验。正是赫兹的发现引发了量子革命。但是爱因斯坦在1921年因为发现光电效应定律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是吧？继续，尼古拉·特斯拉。他受不了爱因斯坦。事实上，特斯拉称爱因斯坦为老怪物。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做了深刻的分析，称之为这是一件华丽的数学外衣，它让人着迷，眼花缭乱，让人看不到内在的错误。相对论理论就像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乞丐，无知的人把它当成了国王。这是特斯拉在1935年说的。1935，约翰·莫里·库迪西，一位杰出的著名社会学家，他说爱因斯坦是被一种欲望驱使来扭曲和摧毁西方的科学，这个评价非常非常准确。戴顿·克拉伦斯·米勒，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主席，不同意爱因斯坦的所有理论。他有自己的绝对空间理论，这很有趣。关于骗子爱因斯坦还可以继续下去。100位著名的奥地利和德国科学家出版了一本书谴责了他，书名叫《100名科学家反对爱因斯坦》，指责他是一个伪神秘主义者，基本上只是在猜测一切。100个科学家。门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爱因斯坦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从长远来看，弯曲空间可能被归类为属于胆囊和斯普氏病的心理压力导致的肿块。另外两位杰出的科学家。所以重点是，没有爱因斯坦，我们也不会在石器时代。我们现在应该在其他星球上孕育文化了，对吧？然后有人说，你只是嫉妒他，或者那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不，是因为他是个小偷、骗子、剽窃者，而且他的私人生活也是一团糟。而且你知道，真正聪明的人无法忍受爱因斯坦，他们认为他是个疯子。一个疯子，一个骗子，一个抄袭者，因为他就是。爱因斯坦批评科学家，因为他感到被真正的天才威胁到了。比如薛定谔的量子理论、海森堡、希尔伯特、普朗克。爱因斯坦实际上是一个嫉妒的人，他攻击了以上所有人。但他被奉为杰出、天才和科学的典范，是在世的最聪明的人。他是犹太人，对吧？所以，他只是一个纯粹的人造神，基本上是犹太媒体炒作的产物，是在20世纪50年代生产制造的。基本上就像一个流行歌星。但他是一名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共产主义者。无耻地窃取真正的天才研究。所以，他都是些障眼法。他是个骗子，伙计们。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是否听说过这个，但爱因斯坦是个巨骗。亨里克，正如你所说，德国繁荣昌盛。我的意思是，在这段时间里，德国涌现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人才。并不是爱因斯坦把德国从石器时代带了出来，也没有因为。没有爱因斯坦的才华，我们无法发展，对吧？1939年，欧洲仍处于和平时期。美国原子弹的发展是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尤金、维格纳和利奥·希拉德提出的。三个人都是犹太人，企图说服罗斯福。三个人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他们描述了原子弹的潜在威力。爱因斯坦错误地暗示德国已经在研制原子弹了，并敦促罗斯福制造这种核武器。在这个努力的基础上，出现了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的研制就是在这个计划中完成的。领导人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共同开发者包括等人。1945年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因严重中风去世。这位失败的商人和三党成员、副总统哈里·杜鲁门现在成为了总统。罗斯福的犹太人和共产主义核心集团继续掌控着大局。而来自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则负责发表演讲。盟军在日本实施的恐怖政策。1945年4月至5月，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典和葡萄牙进行了三次尝试，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8月，日本试图通过中立的苏联渠道进行投降谈判。 日本的每一次和平尝试都是徒劳的。盟军无视日本的和平请求，转而准备对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空军对东京等约60个日本城市进行了轰炸。这些轰炸早在1942年就发生了。1945年3月9日到10日的晚上，一个月前在德累斯顿投下的2000吨相同类型的燃烧弹，同样使用在了对东京的种族灭绝恐怖轰炸中。该命令来自空军将领柯蒂斯·勒梅。轰炸机飞得越低越好，然后轰炸日本人的房屋和其他建筑。日本房屋都是用木头或纸做的，尽可能的造成最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平民被烧死或窒息而死。街道上满是10万名被烧毁的平民尸体。数百万无辜的日本人受伤，无家可归。轰炸在5月23日和25日再次发生。美国空军将军柯蒂斯·勒梅夸口说，美国轰炸机把日本人炸毁了石器时代。然而随后的原子弹攻击让东京大轰炸显得相形见绌。那是两颗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这些轰炸导致广岛约10万至15万人立即死亡。还有6万到8万人在长崎因爆炸和急性辐射并受到伤害。还有更多人死于电离辐射的长期影响。在两次轰炸之间，东京大轰炸和核爆，斯大林撕毁了1941年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向已经战败的日本宣战。苏联军队甚至开始涌入满洲，人数完全压倒了那里的日本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对德国人的种族灭绝，战斗不能决定谁是对的，但可以决定谁还活着。我们摧毁的是法西斯主义者，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摧毁的是人，不是思想。我们的胜利并不能证明民主对世界是最好的。正如俄国的胜利同样不能证明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制度一样。彼得·鲍曼。巴顿将军警告，不要让斯大林先于美国人到达柏林。在参观了被毁坏的柏林之后，他于1945年7月11日写信给他的妻子。1945，柏林让我忧伤不已，我们摧毁了一个优秀的民族。我们要用蒙古野蛮人来取代他们。整个欧洲都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据说在攻占柏林后的第一个星期，所有逃跑的妇女都被枪杀，没有逃跑的妇女则被强奸。如果上级允许的话，我可以先占领柏林，而不是苏联人。随着战争的结束，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摩根索计划得以实施。该计划目的是为了彻底摧毁德国工业和奴役德意志民族。胜利者现在至少会饿死数百万德国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以扩展对德国人民的集体惩罚。随着共产党人对德国施加的集体处罚的开始，德国真正的噩梦即将展开。对德国人的集体处罚将使凡尔赛条约相形见绌。在这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行动中，协约国实施了恐怖、破坏、掠夺、饥饿和强奸的新统治，以及大规模屠杀德国人民。盟军占领军瓜分了德国 25% 最肥沃的土地，德国难民随后遭到红军的袭击和强奸，还有犹太游击队，他们夺取并占领了偷来的德国难民的家园。丘吉尔支持把1500万被占领区的德国平民从他们居住的地方驱逐出去。300多万德国人在被迫迁移期间死亡。大约有200万平民，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还有100万战俘。在1939年到1945年间，大约有700万德国战俘被装上运牛的车运到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见不到家人了。斯大林发布了第270号命令，这意味着所有被德国俘虏的俄国囚犯270现在将被送往死亡集中营，之后被处决。就连他们的妻子也会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德国平民和各地的反共盟友被围捕、强奸、集奸，溺死在粪池里，受尽折磨，割掉生殖器，被活活烧死，还有被处决。一排排的尸体挂在树上。数十万被贴上纳粹通敌标签的人受到了残酷的惩罚。 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与德国和平相处，或者作为德国党卫军部队的一员在东线与苏联作战，在占领期间和德国士兵约会的法国女人，被剃光头或脱光衣服公开羞辱，那些跟随德国守军从东线撤退的反共难民家庭，也被运回斯大林那里，在那里他们遭受酷刑，包括妇女被强奸。斯大林还在他的西伯利亚古拉格关押了25000名美国战俘和30000名英国战俘，甚至很快就开始处决英美战俘中的许多人。斯大林没有释放其余的英美战俘，他们死在了古拉格集中营，作为洗脑、心理重新编程和心理战去纳粹化的一部分。德国人民成为了反德宣传、饥饿、心理创伤和无家可归的受害者。饥饿的德国妇女把自己的身体出卖给美国士兵，以换取食物、肥皂或香烟。同盟国热情地的履行与斯大林的种族灭绝条约，我们应该尽快把他们都赶走。不耐烦的温斯顿·丘吉尔写道，不要介意500多万德国人，斯大林会解决他们的。他们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他们将不复存在。乔治·巴顿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们接到命令，告诉我们要给犹太人特别的照顾。如果只照顾犹太人，为什么就不可以照顾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等等？我们还将数十万战俘移交给法国，让他们在法国充当奴工。回想起我们为捍卫人权而进行的独立战争，以及废除奴隶制的南北战争，还有现在对这两个原则的背叛，显得很讽刺。1945年7月23日，他写信给妻子说，如果我们对德国人所做的一切称为自由，那还不如让我死了呢。我不明白美国人怎么能堕落到这种地步。这是犹太人说的自由，我敢肯定这点。在解放达豪集中营的第一个小时内，122名党卫军警卫在向美国第45师投降后被枪杀，另有40名党卫军被囚犯殴打致死，另外358名党卫军成员被围捕，关进一个封闭的煤场，最初12人被机枪扫射，其余的人在此后不久被处决。总共有560名投降的男人、德军在解放达豪期间被杀害，这是残酷的战争罪行。不过美国士兵还是不受惩罚。一个美国士兵说，这些人美军故意伤害警卫，很多警卫腿部中枪动弹不得，然后他们被移交给囚犯，其中一人被刺刀割掉头颅，其他人则被肢解。1945年5月，丘吉尔背叛了数万名向他们投降的克罗地亚人，相反他把这些投降的克罗地亚人交还给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导致了布莱堡大屠杀。乔治·巴顿将军对针对德国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感到深恶痛绝。巴顿知道对德国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和毁灭的政策，起源于那些在摩根索和罗斯福身边在华盛顿的犹太人。在给妻子的信中，巴顿写道，显然摩根所发起的犹太人报复所有德国人的毒素仍在起作用，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成千上万的德国战俘在美国囚禁期间死于饥饿、虐待和谋杀。1945年4月，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写道，每组10人都有一个中等大小的户外居住地，我们不得不像这样在露天生活了3个月，即使是重伤员也只得到一捆稻草。莱茵河上下了好几天的雨，我们总是在户外，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盟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掌握着这500多万活着的敌军士兵的生杀大权。可惜我们不能再杀更多的人，将军喃喃自语说，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屠杀的死亡人数不满意。天啊，我恨德国人。1944年，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他的妻子，因为日内瓦公约保障了签署国给予敌方战俘和抓捕他们的人一样的食物、住所和医疗照顾，而且因为这些法律是由国际红十字会监督执行的，艾森豪威尔基本上只能通过建立自己的囚犯类别来逃避日内瓦战俘公约。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囚犯类别，解除武装的敌军，军队不给予食物给这类囚犯， 听懂了吗？德国投降后，盟军就不吃战俘东西了。盟军总共关押了700万到800万名德国囚犯。他们在新的战俘分类之前捕获了420万德国战俘，类似于另一种类型投降的敌人囚犯。作者写道，投降的敌人囚犯大约300到400万，我引用他的话，没有资格享有日内瓦公约战俘同样水平的住房和生活保障。苏联没有签署任何关于人道主义对待战俘的协议，因此他们没有义务人道的对待囚犯。盟国打算把德国人当作奴隶劳工。同样，根据摩根所计划，为了掩盖他的罪行，艾森豪威尔发布了一项命令，声称红十字会官员不得进入他的死亡集中营。我认为吉姆·巴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历史发现。作为一名美国历史学家，我感到羞愧。那里有虐待狂、暴虐、在没有医疗用品的地方拒绝提供医疗用品，在某些情况下还拒绝提供饮水。当盟军抵达莱茵河岸边时，许多囚犯因脱水而死亡。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看到战俘伤员无人照料，没人在乎，我们被当作牲口对待，没有营地，只有莱茵河草地，后来变成了潮湿的沼泽地，没有帐篷或任何形式的避难所。盟军抢走了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冻僵了，瑟瑟发抖，躺着蹲着，我们想找一个干燥的地方躺在那里，当然是露天的。我是美国陆军战俘营的守卫，我被警告不要谈论我的经历，否则我会有麻烦。集中营的条件糟透了，我们不给战俘足够的食物，战俘每天得到一罐水汤，这点食物远远不够。盟军把能找到的青草和杂草扔进水汤里，战俘们饥肠辘辘，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水给他们。我们在莱茵河附近，所以他们会爬到铁丝网下面去取水。战俘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用机枪扫射他们。他们没有毯子，没有帐篷，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大衣，他们只是睡在泥里。这是战争即将结束的四月，一个寒冷的晚春，所以战俘不断死亡，大量死亡。当然，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运走尸体的卡车。所以当我们被推下车厢时，我们成群结队的被赶进了草地。一开始我们就被广播告知，你们不是普通的战俘，你们是解除武装的敌人，因此不属于日内瓦公约优待俘虏范围。我们还被告知，按照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用英语和德语把事情弄清楚，他们不是来把我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而是要一次性的彻底消灭德国。两年半后，我体重只有30公斤，我失去了家园、土地，我失去了大部分亲属，只有我一个人在东德。我只想回家，但我们一直没能回去。战后死于盟军手上的德国人比战争期间多出数百万。可以肯定的是，在6年的和平时期，900多万德国人死亡，仅仅由于盟军的非人政策。协约国政府掩盖了这场巨大的民族屠杀，真相至今还在被掩盖着。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在美国，这是一个我们不想调查研究的课题。因此，由于这些原因，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只是予以否认，不审视，不研究，销毁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诗人阿巴·科夫纳成立了一个名为的组织，由一群犹太游击队员组成。阿巴·科夫纳最近几年一直在非法向巴勒斯坦偷运犹太人。尽管战争对其他人来说已经结束了，但这群人对德国人的死亡人数非常不满。他们开始随机猎杀欧洲人，他们在卡车上写着犹太人要来了，以此来吓唬人们。我们会让他躺在卡车上，然后开车到一个森林里，其他队员在那里等着，然后我们进行了审判，这样他们就越远留在森林里，再也没有离开过。有时我亲自射杀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命令一个人自掘坟墓，我站在他旁边，他挖了15分钟。当坟墓深到他可以躺下的时候，砰一枪，就是这样。这个犹太人极端组织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在欧洲的供水系统下毒，导致600万欧洲人死亡。 我们想毒死600万德国人。他们想让德国人体验一下被无差别杀戮的恐怖。这个计划被称为计划。计划是在供应给监狱和集中营的面包店里给几千条面包下毒。包括德国人被盟军关押的达豪集中营。这是一个将任务视为其职责的团体。我们把自己看作是犹太人的代表。作为第一步，科夫纳被派往特拉维夫，以赢得即将建国的以色列犹太领导人对下毒毒死德国人的计划。以色列总统兼化学家魏茨曼接受并批准了这一计划。扎伊姆推荐了一位科学家为他们制造毒药。这些科学家在雷霍沃特的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后来更名为魏茨曼研究所。当科夫纳乘坐英国船只返回欧洲时，他被英国警方逮捕，警方显然对这起阴谋知情。当时科夫纳携带的毒药足以通过供水杀死欧洲四个主要城市的居民。但科夫纳却被送进了埃及监狱，计划失败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们没有毒药，所以什么也做不了。该组织的其余人员在德国重新集结。立陶宛出生的犹太人约瑟夫·哈马茨接管了的领导权。他放弃了在德国人的供水系统下毒的想法。相反，该小组获得了少量的砷，并恢复了更温和的面包中毒计划。然后我们决定，我们准备好了。1945年4月的一个周六晚上，他们偷偷闯入了位于纽伦堡的13战俘集中营。哈马茨用一支画家的画笔在3000块黑面包上涂上了毒药。我们涂抹了3000个面包，这足够毒死12000德国战俘了。他说，大约有2280名党卫军战俘吃了这些面包，但不能说有多少战俘死亡或者是否有死亡。当时的新闻报道说有200多人住院治疗，但没有提到死亡人数。据中毒的战俘亲属透露，采用了一切措施抢救那些中毒的战俘。每个中毒的战俘都被洗了胃，他们都得救了。但之后没有官方声明。但我所知道的是，美国军队调动了所有的救护车，有几千辆之多。美军把中毒的战俘送到了所有可能提供治疗的医院，然后中毒的战俘反复洗胃。哈马茨组织大规模下毒的犹太组织首领的余生因此受到了犹太同胞的尊敬和尊敬。种族灭绝恐怖分子科夫纳携带大量毒素被英国逮捕的犹太人，在被关押仅一年后就被悄悄释放到以色列犹太人手中。第二年，犹太恐怖组织伊尔贡把自己伪装成阿拉伯人，并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91，梅纳赫姆·贝京是这个恐怖组织的头目。后来，他成为那位尽人皆知的以色列的总理贝京。尽管他有种族主义和犹太人至上主义的观点，还有恐怖分子背景。在1945年至1953年间，估计有900万至1500万德国人被杀害，主要是平民。在战后的那些年里，被杀害的德国人比整个战争期间还多。苏联人也接管了德国人的集中营，重新开放，里面关满了德国人，以及其他反共分子，甚至包括平民和妇女。数十万人丧生。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里，德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农业产量下降了 65%。德国现在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国家。注意，本视频不断受到反言论自由组织的攻击，他们想要掩盖真相，以阻止这些真相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些反言论自由的团体无法反驳这些视频中提供的事实。请通过在和其他视频和社交网站上重新上传或镜像这些视频和其中包含的信息，帮助保持这些视频和其中包含的信息对公众开放。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保护互联网上所有人的言论自由，而不是让它被少数人控制。大屠杀是用来传播这种谎言的术语。二战期间有600万犹太人被德国人杀害。屠杀手段主要是在临时毒气室里释放毒气，告诉犹太人这是淋浴房，这样把他们骗入毒气室。这种说法在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经常被媒体重复，也在公立学校系统中被教授给孩子们。然而， 越来越多勇敢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师、记者以及其他言论自由活动家调查了官方政治正确的大屠杀故事，发现大屠杀被夸大了，甚至是虚构的。这些勇敢的人士今天被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经常遭到媒体谩骂，被媒体称为大屠杀否认者。这种给人贴标签的抹黑手段是用来吓阻关于大屠杀这个有争议的话题的论述和研讨。这些修正主义者并不否认犹太人受到迫害，被剥夺公民权利，被驱逐出境，被拘留并被迫在集中营工作，或者犹太人在战争期间死于集中营和存在犹太隔离区。当疾病猖獗的时候，修正主义者也不否认犯罪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在战争中有被枪杀和问掉。修正主义者并不否认这些犹太人和其他战争受害者应有的尊严，他们不否认受害者应该被铭记，他们也不拒绝应该对任何受害者表示同情，不管这些受害者是怎么死的。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一场悲剧，和数百万人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死亡的人一样，数百万人主要是欧洲人遭受了可怕的死亡，他们死在了战场上，在公海上，在被饱受炮火蹂躏的城市里，在一场本来不可能发生的战争冲突中。如果国际犹太人没有在1933年向德国宣战，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修正主义者可以的使用的足以反对官方大屠杀叙述的证据多如牛毛。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几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敌人被拘禁在集中营里，以避免内在敌人颠覆国家的企图。举个例子，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超过10万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居住在太平洋沿岸，被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拘禁。他们除了出生在日本之外，这项罪名之外没有任何犯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签署的9066号行政命令发布的前提是，任何有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血统的人都不能信任，必须被当作敌人对待。他们不是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被视为需要严厉处置的威胁。因此，成千上万的日裔、意大利裔和德裔美国人被强行迁移并投入美国的集中营，一些人甚至被迫放弃自己的家园和生意，被用火车运去1000多英里外的集中营。他们被关在有铁丝网的集中营里，瞭望塔上的机枪对着他们，他们睡在各类虫子泛滥成灾的营房里，他们得不到足够的药品、住所和日用品。我们的营地周围设置了铁链围栏，我们住的地方离围栏只有1/4个街区，围栏有士兵把守，肩上扛着枪走来走去。我走到栅栏前，听到草地上有人在摔跤，我真的对栅栏外的世界充满了希望。我想，你知道，我以前是可以这么做的。安置中心是不正常的，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正常。家庭生活被彻底打乱了。罗斯福的战时法律限制了这些囚犯的自由，并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这些囚犯的财产损失和他们被关在集中营的岁月都没有得到政府补偿，没有向他们支付战争赔款，也没有为他们制作电影、美国二战海报以及其他以种族为中心的宣传材料，都把二战战争变成了一场种族之间的战争。他们向公众灌输日本人和德国人次等人类，在人类之下甚至和老鼠差不多。这些洗脑宣传在战争期间造成了无数针对平民的暴行，因为美国士兵被告知德日裔人民甚至不是人类。美国建的所有集中营都在偏僻的地方，其中10个分散在美国西部，还有几个在阿肯色州、帕克山、波斯顿和图勒湖的集中营是最大的。图勒湖还关押着那些政府特别质疑其忠诚度的人。战争重新安置管理局称集中营为重新安置中心。我记得他们会说，你被拘禁是为了保护你。作为一个10至11岁的孩子，我知道如果我来这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什么机枪对准我们而不是对准外面？ 我们听到这个年轻人大喊大叫，我记得他喊的大概是，他们不能把他关在那里，因为他是美国人。然后他开始往外走，那个警卫离他大概15英尺远，就朝他肚子开了一枪。事实上，集中营在当时并不罕见。芬兰甚至中立的瑞典也将共产主义者关进集中营，因为共产主义者不能信赖，实际上是英国的犹太金融家，于1899年10月发明了布尔集中营这个东西。当时英国犹太金融家在南非寻找黄金和钻石。1933年，当国际犹太人向德国宣战的时候，他们已经正式成为了德国的敌人。根据国际法，赋予德国解除德国犹太人武装和拘禁他们的合法权利，在对德国人民进行了多次颠覆、谋杀和恐怖活动之后，犹太人把自己变成了德意志民族的敌人。从逻辑上讲，纳粹认为犹太人会直接威胁到德国的国家安全。在共产主义者从事的颠覆活动中，犹太人总是占绝大多数。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法典倾向的犹太人，其实就是潜伏在德国境内的第五纵队和特洛伊木马。他们试图破坏国家稳定，让布尔什维克掌权。德国人知道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背后的犹太势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红色恐怖。德国将是下一个红色俄国。如果不是德国人阻止了德国犹太布尔什维克的颠覆的话，整个欧洲都将沦陷于共产魔爪之手。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在战争期间被关进劳改营，让他们做有用的工作，直到他们被驱逐出境的原因。当德国意识到是犹太人导致了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时，德国人自然对犹太人造成德国一战失败感到痛恨，但是没有一根犹太人的头发受到伤害，一根也没有。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他是个能接触到美国国务院所有机密文件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并引用了一份由雨果·舍恩菲尔特撰写的国务院文件。1933年，一个被科德尔·赫尔时任美国国务卿派往欧洲的犹太人，调查了德国的所谓的政治犯集中营。这个犹太人写信给国务卿说，他发现德国犹太囚犯环境良好，德国犹太囚犯身体很好，每个人都受到很好的待遇，德国犹太囚犯都是共产主义者。好吧，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碰巧在当时欧洲共产主义者中占比 98%， 其他共产主义者是一些牧师、传教士、劳工领袖、工匠，还有一些有国际关系的人。斑疹伤寒是一种由立克刺体细菌引起的致命疾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饱受其害，同时也夺去了许多劳改营囚犯的生命。从历史上看，斑疹伤寒总是与战争和拥挤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由虱子、跳蚤和蜱虫等外部寄生虫传播。德国集中营里的囚犯会在头发上去除虱子，要么用化学药剂洗澡，要么把头发剃光，衣服和鞋子也被丢弃和更换。奇克隆是一种杀虫剂，可以杀死携带斑疹伤寒的虱子。这种化学品被用来改善囚犯的健康和减少，而不是增加集中营的死亡率。奇克隆是出于卫生目的用来杀传染病毒的害虫，而不是杀犹太人。所谓的毒气室里是有衣服，放进去消毒的是衣服，而不是人，室内很卫生。所谓的毒气室目的不是杀人，也不是被指控的杀人。的毒气室像书里写的那样，像在浩如烟海的大屠杀教科书里说的那样，毒气室的墙壁上没有高浓度的氰化物记录，没有明显高于正常背景水平的记录，这是非常简单的结论。如果墙上没有明显氰化物浓度升高，又如何毒杀犹太人？奇格龙是由德国公司生产的。自1929年以来，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也在使用它，在墨西哥边境为墨西哥移民消毒，从华雷斯到阿尔帕索都在使用之，后来被用作一种更有效的化学品。在战争结束时， 盟军的恐怖大爆炸摧毁了大部分德国城市。基础设施、食品和水供应、铁路和医药工厂。劳改营无法再提供足够的食物。德国的局势迅速恶化。致命的斑疹伤寒在德国拘留营爆发。结果就是许多囚犯得不到食物，只能挨饿。当盟军横扫德国时，盟军士兵看到了集中营外的警告标识，不得进入，内有斑疹伤寒大流行。集中营一解放，盟军士兵看到了斑疹伤寒晚期囚犯们可怕的一幕和一堆堆饱受疾病折磨瘦弱的尸体。那时候大多数囚犯不是死了，就是由于饥饿或斑疹伤寒正在死亡。盟国对这种可怕的情况感到震惊和惊骇。这是盟军轰炸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即使在盟军解放了集中营之后，仍有成千上万的囚犯像苍蝇一样死去。事实上，贝尔根贝尔森的死亡率在英国人接管集中营后反而增加了。随后录像被记录下来并向国际社会展示，德国却再次受到无端的攻击和指责。已故的罗素·巴顿博士是1945年5月2日第一批到达集中营的医务人员之一。21945，你抵达贝尔森现场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吧？是的，我们和一群医学院学生一起去了贝尔森。1945年5月2日，我第一次去集中营是在5月3日。为了防止斑疹伤寒，希姆莱于4月11日下令在集中营发放药物。斑疹伤寒是一种在欧洲蔓延的流行病。英国人进来了，坦克师进来了。4月15日3点，英国人尽最大努力把斑疹伤寒病人和垂死的病人分开。英国人接管集中营的时候，集中营里有多少人？我想大概有57000到6万。英国人和美国人轰炸了道路上一切移动的物体，所以在集中营获得食物是极其困难的。供水系统被下水道的污水污染了，集中营的管理几乎完全崩溃了。甚至可以说，如果德国集中营管理部门做出最大的努力，如果他们已经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帮助，他们可以阻止这一切悲剧吗？那时候斑疹伤寒还没有治愈的方法。英国人把 DDT 一种杀虫剂喷洒在所有东西包括人体上，这样斑疹伤寒就得到了控制。但这样做很危险，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斑疹伤寒。为什么这些尸体都一丝不挂？我是说，很多人看起来太瘦了，他们为什么不穿衣服？他们本来穿了衣服的，当尸体被推到房子外面的时候，他们都穿着衣服的。但是衣服是如此稀缺，所有的东西都是稀缺的。活着的囚犯们会立刻冲出来，扒下尸体所有的衣服，因为浪费太可惜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赤身裸体。